尼日利亚复兴进步党全国主席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赠送了礼物，礼物是古德维尔恩奈吉全国主席1月7号交给我国驻尼特命全权大使郑永哲的。